2017年央视今年春晚15号进行了首场的带妆彩排，除了央视一号演播厅的主会场之外，位于上海、四川西昌、广西桂林和黑龙江哈尔滨的4个分会场也浮出水面。今年春晚主持阵容也已确定，朱军、董卿、康辉、朱迅、尼格买提将坐镇主会场。16年没有动过刀的北京医疗服务价格将在今年迎来整体性大调，调整方向是手术费等与医务人员技术劳动价值密切相关的价格可能会有所上升，但化验检验等费用将会下降，在升降平衡重保证民众的就医负担总体不增加。市商务委、市农委和中国蔬菜流通协会启动2017年保障春节期间首都市场蔬菜供应联合行动。行动期间，各大批发市场提前组织货源，增加市场供应。即日起至3月20号，本市蔬菜日常供应量将增加10%，1360家蔬菜零售网点和700家餐饮门店正常营业。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任寒风吹，冰冷的 跟你相聚，也许心里的泪未能抹去。 鲁冰花总在五月的母亲节前后开放，它象征着母爱，开满了乡间田野。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总会想到那个凄美的乡村故事，那篇哀伤的叙事诗，让我们想起最浓郁的母爱。涂抹艺术教育作为少儿美学第一品牌，也为致敬经典九六九电台演唱会献上了表演，由涂抹艺术教育的老师和孩子们共同演唱的《鲁冰花》，让现场也是响起了阵阵掌声。正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亚威带你回顾演唱会的经典歌曲，听到《鲁冰花》。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太阳岛上是电视片《哈尔滨的夏天》中的插曲。这样一首歌曲主要反映了青年朋友们在夏天的假日里到太阳岛上欢乐度假的欢乐情景，曲调欢快清新，富有青春气息和活力。歌曲一经正式蓝唱出，立刻得到了青年人的喜爱。在那个时候，大多数人可能还没有休闲或旅游的概念，这首歌对太阳岛和假日的真实而优美的描述，大大的激发了人们对于大自然的向往。为了迎接建国30周年，中央电视台组织拍摄了一部电视片《哈尔滨的夏天》，太阳岛上就是其中的插曲。在那个时候，四人帮刚粉碎了不久，在经历了长久的压抑之后，人们对新生活的追求，对美好事物的向往，终于迸发了出来。太阳岛上给80年代正气浩然的歌坛吹来了清新自然的风，一曲《太阳岛上》也使黑龙江哈尔滨太阳岛成为了全国人民向往的风景名胜。郑绪岚祖籍山东，生于北京，自幼受家庭音乐氛围影响，喜欢唱歌。70年代末成为了东方歌舞团的独唱演员之后，他努力学习各国，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民间音乐，无论在国内演出还是出访国外，都受到了当地人民和国际友人的热情赞誉。这样一首《太阳岛上》也是在1983年的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在1月13号晚的969电台《忆那些年》致敬经典演唱会的现场，郑绪岚演唱了《枉凝眉》以及《牧羊曲》，将现场的观众带回了那个年代。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今晚带你听到的歌曲是郑绪岚《太阳岛上》。 着美好的理想，我们来到 东窗吧，幸福的花儿靠岸睡觉。朋友们，新出一枝会和力量，明天会更美好，明天会更美好。看过冷漠的眼神，爱过一生。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越思越想越心酸。 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人们对情感生活好像越来越挑剔，很多情感的痛苦都未必是找到了不对的人，可能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有他才能引发埋在内心真正的创伤、恐惧和渴望。只有和他走过杂草荆棘，翻过千山万水，才能最终明白彼此牵手的真正意义。在忆那些年2017致敬经典九六九电台演唱会的现场，由民歌新生代领军人物刘一珍演唱的《牵手》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也许牵了

轻轻地告诉你。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老板说，本期人物嘉宾鸿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陆凯。减少汽车排放对空气的污染，省油省钱节省能源，这一使命任何时刻都没有像今天那样迫切地摆在人们的面前。易宝达生物机油提升剂正是陆凯及他的团队正在做的。一款优秀的产品走向市场，必然面临着重重困难。陆凯告诉我，他时常感到身上的使命感在催促他不断向前。 因为做易宝达这个事非常费劲，我在往前走的时候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困难。 爱人不同意，姑娘不同意，姐姐不同意，弟弟不同意，他们认为这个产品不好做，那么眼前马上不是见效益。我说我们现在不是为了这个效益，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来促使我们做这个事儿。因为在2012年，这个我在网上查过一篇文章，当时深圳的机动车保有量是250万辆，他们就做过一次调查，也很科学的做次调查。他这个250万辆车每天排的废气相当于什么概念呢？11个篮球场直径那么大的烟囱，24个小时不停的排烟。北京现在连北京市内的机动车，连过境的车，也有7-8百万辆吧。那么什么概念呢？排那烟就相当于30多个篮球场那么大直径烟囱，24个小时不停的排放。我曾经跟发明人在沟通易宝达，说北京啊，如果一半的车加易宝达，天空马上就蓝。 2015年的阅兵蓝给陆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是促使他做好易宝达机油提升剂的原因。解决汽车尾气排放的问题，在他看来是重中之重。 阅兵是我提前半个月来了，第二天我在那住了吗？看着非常蓝，哎呦，我说这有这么蓝的天啊，多好啊！所以做这个再往前走路上，遇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困难，但我们都克服了。 陆凯是一个喜欢用数据说话的人。采访中谈到机油提升剂的效果，他诚恳地列出了一组监测数据。 我那次要不是从那个排气管当中啊，去温州气啊，这个中山，我们中山在做了尾气检测，我又后来又从郑州在做了尾气检测，就第三方检测。当时我这个车已经跑了是2015年嘛，2015年去测这个尾气嘛，当时跑了24万嘛，一氧化碳国家规定0.3，我这个就是一个高怠数低怠数，一个0.3，一个0.5。这个我们加完易宝达了呢，这个一氧化碳呢达到0.01、0.02，另外一个荣威550呢跑了7万多，它这个一氧化碳呢是0.01、0.01，碳氢呢是18，国家规定是150嘛。我那个750呢，碳氢呢一个是16，一个是4，几乎干到零了。 每个人在创业过程中都有自己的目标，都有自己的梦想。而陆凯的愿望便是当今人们常常提及的环保。 我们的目标就让广大这个车友啊，他认识到这个环保重要性。你说造成一系列问题都出来，我们的目标就是能把这个机动车尾气这块最终能给它从根本上解决了，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紧跟时代的大潮，环保对于易宝达机油提升剂的发展前景是一个漫长而又煎熬的过程。 这个走渠道也好，早日推向市场也好，和各地的环保局联手也好，是不是要有个过程？但是这个路呢是很漫长，但是也很艰难。我们认定的事情一定要走了，一种使命感促使我们一定把这条路走到底。 我们不能改变油价的上涨，但是让我们目前使用的车辆更加节油、更加环保，是我们能够改变的事实。易宝达生物机油提升剂能够走多远，我们拭目以待。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